南无大圣妙法莲花经，这是济门流通分的第五品，是南罗汉品。南罗汉就是身口意誓愿，然后诵经。那么这个四难罗汉，也不是一定就是给这个诵经的人用的，说是要诵，有弘传此法华经，那必须住四难罗汉，三鬼诵经，诵其他经典就不要了吗？修行其他的法门就不要了吗？还是要的，为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啊，《法华经》是诸经之王，摄一切法，而且这个三鬼诵经，其中包括三会。文思修三会、戒定慧三法，为什么呢？诵经呢，有戒门，有定门，有慧门，要成就戒定慧，才能够安乐诵经。你看那个诵经中都有这个进处。有亲近处，那个近处就说的就深的。这个近处有三，一个是要远论近，第二呢是要近论近，第三要非远非近论近。要远论近，就是福界门一住止观，成就慈悲，欲是广上助人务地，行不行也？这是要远论近。第二呢？是要近论近，这个文呢，也必须要前后要相联系啊，不能把它割断的。要近论近是否定门一住之观，这是要远论近。是福界门，第二呢，要近论近是福定门一住止观，一住止观是成就慈悲，福界门一住止观，福定门一住止观，现在。是要非远非近论近，是福慧门一住止观，成就慈悲，于是广上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你不行不分别，非行非不行也。要近论近。是助人无力，行不行？要近论近，是而不速报，行亦不进，不行行。第三，要非远非近论近， 是观诸法如实相，亦不性不分别，非性非不性也。现在呢，这是第三，要非远非近而论近，就是菩萨弘经与近处与亲近处。出总标第二别是标呢，就是标志标境。复次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观就是中道观智，观一切法空观啊，一切法就是十法界之境啊，这所观之境。说一切法空，空是什么意思呢？空者是不思议第一义谛啊。若单论智，智无所观啊，故具一切法，故具一切，一显皆空。观一切法空，这个空就是诸法实相。为夫于乎乃能究竟。那么现在菩萨初心便以中道直观而观察之，所谓从始至终，皆以佛之佛见而为修行啊。这个修行呢，就是观一切法空啊，这个空就是诸法实相。那么诸法实相不是二乘人所观的那个空，是大乘的具法之空啊。所以大乘教的讲这个空的呢，什么都有，这个空啊，具足十法界。下边呢，别是，这个别是呢，说是观一切法空，如实相，这个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入虚空，无所有性，一切余言道断，不生不出，不起无名无相，实无所有，无量无边无奈无障。如实相底下就是别是所观的十法界的这个境啊，总是呢就是观一切主观一切法空。现在是别是，你看看观一切法空怎么观法的啊？十法界是所观之境啊。我记得上次观那个始终心要，始终心要就是以这个十法界为所观之境啊。不颠倒啊，以下呢是别是能观中道之智，以这个能观中道之智观十法界所观之境啊。作如是观者，这二观是二遍三谛，无一无一，故名为如。上面叫如实相吗？非其方便，故名为实。以实为相，故言实相。二边对中，空假二边 这个三地中道观啊，既然是能观中道直至，既然讲个中道，那是对这个二边来讲的。二边对中，中必三地，那有了二边再加个中，那可就是三地中地啊，素地真地。三而不三，名为无有一义。三地如实对七变异，这个三地是实啊，不是全。那个七方便是全而不是实，这个全实相对呢，故曰为异，不一样啊。实就是无相，片相一切。什么叫做无相片相一切呢？实相无相是无不相，这就是片相一切。比如这个所谓诸法如相如实相啊，如实性如实体啊，这个叫做如实相啊，不颠倒，没有凡夫的常乐我净。凡夫的常乐我净是颠倒，二乘的无常苦无我啊不净也是颠倒，也没有出家的常乐我净的四种。常乐我净谓之容，无常苦不净无我谓之枯啊。那个双林拔树就有四空四容，释迦牟尼佛入涅槃那个地方啊，双林那个居士诺城啊，双林树下，那叫四枯四荣，有四个树是枯的，有四个树呢，是有枝叶的。双照荣枯，是正中道观也。这个中道观之。观十法界啊，不动者不为二死之所动，他这个观就深了啊。二死就是变异生死跟这个分段生死，我不能动不退呢，这心性寂灭自然流入娑婆若海，达到念不退。从这个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啊，引出很多的道理。不动者不入凡夫轮转生死，不入二乘转凡为圣。凡夫轮转生死是虚妄的啊，妄受轮回。实际理地上呢没有生死的啊，也没有二乘的转凡为圣啊。菩萨摩诃萨观一切法空，从初发心观涅槃行道啊，如虚空但有名字，自不可得。中道观之亦但有字，秋不可得啊。 这个中道观之是用语言这么说，实际上呢也只一旦有字求不可得了。为什么？这都是不可思议境界，非语言道。无说有性，这就是无四性啊。 嗯， 我们上次讲这个妙观初机，就是推荐啊，一念三千啊，这个三一念不一念一，这个一念无相谓之空，无法不备谓之假啊。这个三千性相百界潜入从哪来的？还是自生，还是他生，还是五，还是共生，还是五阴生啊？就这个入无说有性，无自性，无他性，无共性，无五阴性啊。既不是四性所生，当体即空。这一切语言道断者，离四句绝百非，不可思议。不生者，赫至理即不生。赫就是烦恼，至是能观之至啊，理啊所观之境皆不生。为所破能破，称理故俱不生。那个理呀，我们经常讲，处处讲，时时刻刻讲这个理。理本不生，法华经一经之体，就是以实相为这个理体，这个体就是理体。什么体啊？理体啊，理本不生啊。不懂什么叫怎么这个理本不生呢？比方说我们这个理打个虚空一样，我这不是讲吗？观一切法，观一切法空啊，虚空。打个比方，那个理空呢，并不是我们今天说眼睛肉眼所见到的这个虚空。空本不生啊，空生什么东西呢？那么空本不生，这个虚空当中，山河大地、草木丛林从哪儿来的？啊，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寻业发现啊，你们这个学过楞严经的，所以说是这个离本不生，不生而生，所以生住十法界。那么底下讲的，但以因缘有颠倒生，这行为因果等皆不生也。不出者，如来所至，全体即是，故可出，毕竟不复法也。不起者，以入理故，一切方便理教皆寂灭也。寂灭就不起了。无名者，一切名所不能全。你看看，这如实相啊，不得名字，一切名所不能全，就是这一个如实相啊，用一切名，这个名呢就是施法界的假名，不能全，不能够全显。说这个道理，你用嘴说施法界名字你都能说，从佛到众生都能说， 啊，那是名字是假的。嗯，所以天子家呢有一句名言，就是名无招物之功，物无应名之实，这叫做假名字，都是假的，所以不能全啊。既不能说，既一切名所不能全，即使不颠倒，乃至于不起，亦不足以名者。无相者，一切相所不能状。这个实相，这个实相之离体，你用什么形象可以比喻？说是这个的，这个就像这个东西，像那个东西，啊，所不能状。你说这个虚空什么样子啊？虚空能够有个样子吗？你说那个比方来说，你随便用个什么东西来比，能够比个虚空出来呀？比不出来。啊，你说这花是不是虚空？房子也不是虚空，什么东西都不是虚空，是不能状。理亦复如是，啊，一切相所不能状。这个大乘的说的这个离体，这个呀要读大乘经典，读得多啊，理解得多，在一部经这个地方讲一个空字，啊，哎呀，这个空字好像是。说是一切状，一切相所不能状，什么意思呢？啊，可以用别个地方的敷衍足语来做注脚。他这个都没有什么，没有东西啊，本来无一物嘛。鲁鲁大师说的最简单的，啊。本来无一物，没有物，没有一个东西，你用什么东西来比方它呢？啊，是也不是长的，也不是短的，也不是方的，也不是圆的，啊，什么都不是。说一切相所不能状，既然是一切相所不能状，那就是，就是不颠倒，乃至不起，啊，亦不足以形容之也。底下呢，这无名，无名即是性空，无相即是相空，啊，实无所有者，重叹观体非二变之有。无量因入界等诸数法是有量的，啊，无边非小。非偏小等诸有分现的法也，啊，从这个就教来讲，藏教、通教、别教，啊，都称为偏小，嗯，有分现法，不远容，啊，无奈者骗入一切诸法也，这个实相之体，啊。无所不入，无障者无有一法能遮止之也。啊，虽然上边说了这么多，啊，总结来讲呢，只是能观直至，没有相，啊。无作，亦无相，还有什么作呢？嗯，你比如说二乘人，他观三界尚且空无相无作，有相就有作，无相则无作，无相有什么作呢？啊，于虚空有什么作呢？啊，与所观直境称是相应，就是能观直至。与所观直境，啊，实质观实境，嗯， 那上次我们讲这个妙观初机有那么四句话啊，实心圆实境，实远次地生，时时地降住，自然入实理啊。这用在这个地方呢是最恰当不过的。实心啊，这是智，是能观之智，是实智，所观之境是实境啊，那是实呢，不是全啊啊，那是实相之实。那么上面这处说了这么多啊，底下的戒成，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常若观如是法相，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清净处。但以因缘有者是戒也。上边直名中道观会，现在呢名双照耳边，直名中道观会就是上来所说的啊，现在底下呢今名双照耳边，就是空假耳边。中道观会就是理性毕竟情见，如上所说啊啊，非邪非贺，而从既非邪非贺，邪就是邪头，贺就是烦恼，虽然是非邪非贺，而从贺因缘生生死啊，这十法界啊就讲这个，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故说什么因缘呢？是非邪非贺，而从贺因缘生生死，就有了烦恼为因，那就有生死为果。那个三界有界内的因，感界内的生死，有界外的烦恼，感界外的生死啊，这不是因缘吗？从解因缘生，从解因缘生涅槃呐、说是生死有因，那涅槃也有因。涅槃以什么为因？从血因缘，血就是了解开悟了啊，开悟了就证涅槃了。生死也好，涅槃也好，如六龙五啊，从颠倒故有生死，有生死故有涅槃，故皆从颠倒生啊啊，这个生死涅槃呢、它此中如六龙五啊，皆从颠倒生啊，又有生死涅槃故，就有十法界一切诸法可说。有了生死，有了涅槃，那么才能形成十法界哦啊。六方法界那是纯粹是生死啊，涅槃法界呢，那就是包括四圣法界。有了生死，有了涅槃，就形成了十法界啊，一切诸法啊。那我们一天到晚说的就是说这个十法界，不能离开十法界还说什么东西呢？把它口开。而十法界一切诸法毕竟皆空，如实相也，对吧？这个是佛法啊，不要懂啊。这个《法华经》有事有理， 借这个理，借这个事显这个理，啊，就等于我们说这个因缘譬喻一样，啊，啊，你比如《法华经》上来的因缘譬很多啊，啊，火遮玉琼子玉啊，啊等等，都是借事显理的。有了生死，有了涅槃，就有十法界，一切诸法可说，啊，啊，那个三藏十二部都，你要凡是有文字的，都不能离开十法界。离开十法界，那就是说我禅堂的讲，禅堂的讲话呀，舌挂壁上，把那个舌头呢挂在墙上，挂在墙上还说什么东西呢？不得说的。《法华经》在前面说的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呐、啊。诸法是不能说的，这个说三藏十二部啊，一切浮言足语、陈说差说啊，都是标月指。可是没有这个标月指，怎么度众生呢？你说我们这个世界说不可说，我们大家都不说了，世界人都成了哑巴，那还有佛法吗？还有世间法吗？啊，所以说佛法讲全讲实，实际离地则不染一尘，佛是门中不舍一法，这个要懂啊。一个全一个实，所以上来啊，直命中道观会者，独要双飞。然而岂有中道不照二边呢？今此重命照于二边，用借竹文，以显中观不思一体。又因缘有，由于涅槃，从颠倒生。生于生死，犹有涅槃生死，故有可说。啊，一个是不可说，一个是可说。啊，有了生死，有了涅槃，哎，所以就可说了。而中道实相之体，你看看呐，中道实相之体正涅槃而非涅槃，在生死而非生死。所以讲这个理呢，讲到这个地方就比较深的啊，经中直截了当地说，但以因缘有，因缘有就有什么东西呢？有的是法界，有于涅槃，从颠倒生，生于生死，有涅槃生死就有可说了。而中道实相之体，这个话呢，就是一转啊。而这个中道实相之体正涅槃而非涅槃呐、啊。中道实相之体就是《法华经》所说的以实相为体，实相之体正道涅槃而非涅槃啊，涅槃。是没有生死啊，实相之理非生非灭，非因非果，非始非终啊，什么都非啊，离四句绝百非，在生死而非生死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大乘实相之离，实相之离体，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虽然我们众生处在生死当中，但这个实相离体它不受生死啊，啊，实相离体不受生死的啊。啊，终不可说，故菩萨常要观之， 这叫做什么呢？观涅槃是真谛，生死是宿谛，涅槃生死所依之体就是非涅槃非生死，这是中谛啊。此中分因缘颠倒而为二边，从因缘有，从颠倒生，分为二边，义则更显。然生死正属因缘，且从颠倒边，故名颠倒。若大因缘，便有涅槃，故以初具判属涅槃。有三种涅槃，皆以观因缘有，二种生死皆从三合颠倒而生啊，执迷归悟，故有演说。这个演说怎么有的呢？就是执迷归悟，众生在迷，要想了生死，没有佛法，这个佛法无人说，怎么能了生死呢？所以执迷归悟，故有演说。又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者，是不思议三谛之境啊，故说这不思议教。但以缘有，从颠倒生，故说常要观如是法性，是名菩萨摩诃萨第二亲近处。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是不思议这三谛之境，故说呢就是不思议之教。常乐观者就是不思议的三观啊，依三谛境起三谛观啊，一切都从于因缘生。颠倒之法无非妙境，由此本有妙境，说上中，说上中道妙观，秉此妙说，常乐观于如是妙境。以上三节爽要静智解释，那么此呢这个下边呢更通三节文，全要观世，要观心来解释。初云观一切法空如实相，这是标观之体啊，实相正是所观，以所显能，以所观实相之体，显能观中道之智。不颠倒一下，就是视这个观相啊，不为二边八道所动，故云不道。不动，不堕二乘凡夫二谛，故云不退啊，不转。非未来故不生，故不生；非过去故不出；非现在故不起。大智的论中讲，如虚空无入无出无住相，摄大乘一耳，无未来入处，无过去出处，无现在住处。这个呢，过去现在未来如虚空啊，虚空无入无出，这个虚空根本就没有个东西。假如说我有个房子，有个门啊，可以入可以出，虚空啊， 无入无出啊，无住相。设大乘论一是说了无未来入出，不从于现以入未故，即是不生。无过去出处，不从于现在以出过去。无现在住处，现在不住，即是不起。余界如前可施。又经文有十九句，第一句是总，后边十八句呢是分别啊。这个十八句对于这个大品般若的十八空啊，如实相即是第一空，不颠倒即是内空，内无六入，我所知故不颠倒，不动即是外空。为什么说叫做外空呢？外不为六尘所流动啊，不退即是内外空啊，内外呢就是十二入皆空，故焉不退。不转即是空空啊，空破诸法，诸法是所破，空是能破啊，能破破于所破，无复诸法，唯有空在，此空亦空，故焉空空啊。空既然空故，无复能转，故焉不转也。如虚空即是大空啊，智方即破，故焉如虚空也。无所有性即是毕竟空，诸法无依于，故名毕竟空。以毕竟空故，无所有性也。一切语言道断即是一切空，一切空不可说，故语言道断。不生即是有为空，有为是因缘和合，既不和合，故不生也。不出即无为空，无为名出离，出离法空，故名不出也。不起即是无始空，求缘时不可得，故起也了。缘时不可得，那个《法华经》实相之体，就是无始空，不得始啊，无始啊，我们经常就把这些个道理呢，就是日用而不知，处处告诉我们，指点我们。因为我们都念个忏悔文，从一无始。什么叫从一无始啊？这跟这里人说的是一模一样的。你说我这个人，我这个人呢有今生，现在做着人呢，那今生从来从前生，前生来的，前生还有前生，前生还有前生，还有前生，究竟有头没的头呢？他就明明白白告诉你没的头啊，有头就麻烦了。所以说是无始空，求缘处不可得，故无起也。无名即是性空，无相即是相空啊，无所有即不可得空，无量即是有法空，有法则有量，有量即空，故焉无量也。无边即是无法空，无法则是边表， 经空故无边，无奈即是有法无法空，二句不可得故言无奈，无障即是散空，妨碍这个妨障不可得故言无障也。大乘实相之体啊，无奈无障无边啊，无量啊，都是他这个体的形象，不可说啊，假言说以说之。这个十八空皆是中道正慧，皆名为空，随十八种境故言十八耳。这个十八空啊，这是大般若经讲这个十八空，十八空破十八种执着，十八句。复次要十八空，即可云初种后变，前要体相，亦可云总体别体总相别相啊。复次初双要静智事，次但全要观事，然观必观静，故可但全要观，静能发观，亦可但全要静，仅更思作全要静事。这是牟益大师啊，全要静事。菩萨观一切法，无不皆空。观一切法就是所观之境，一切法皆如实相。施法界一切法皆如实相啊。知识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年一法即是法界啊，一切法既然皆是实相，那一切法皆不颠倒，一切法皆不动，一切法皆不退，一切法皆不转，一切法皆入虚空，无有无所有性，一切法皆于眼道断，不生不出不起，一切法皆无明啊，一切法皆无相，一切法皆实无所有，一切法皆无量，一切法皆无边，一切法皆无奈无障，此显百界千如诸法，一一无非实相啊。这个百界千如诸法啊，三千性相，百界千如，即空即假即中，再返为三因，再生为三德。摄住的土后铜像，入海的前身一流啊。百界千若诸法，意义无非实相啊，即全而实，即速而真。即就是当体啊，这当体呀 啊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都讲在经中了，舍即是空啊，那个施法界都是舍啊，施法界都属于舍，施法界就是依报啊，依报那都属于舍啊。舍即是空，所以说是即速而真，舍就属于速，即速而真，真就是空。但以因缘有从颠倒生啊， 这个世法界从哪来的呢？从因缘有。佛法不是讲因缘所生法吗？世法界也是都是因缘所生的，不但是六凡法界因缘所生，四圣法界也是因缘所生啊。因缘所生，连释迦牟尼佛夜度明星而悟道，那个明星就是成佛的因缘。他没有说坐在那儿就这么开悟了，夜度因缘而悟道，这不因缘吗？因缘师姐杯子普落地，那也是因缘。说这一吹鱼子开了悟了，也是因缘。那古人开悟的因缘多了啊。从颠倒上故说，慈显实相无相之体啊，实相入一切法，无所不入啊，没有障碍，没有边啊。虽然境缘具造十界百界千如，虽然缘造六凡法界，随境缘造四圣法界，随缘这大乘起信中的随缘而不变，不变而随缘，就是十界实如啊，一切诸法即实而全，就即真而素。那么全实不二，乃是圆融不思议之二谛。这就是说佛法是不二法门，其体相即，即名为一实谛。言空则一切皆空，言有则一切皆有啊。所以上次我们讲的妙观初机啊，说是空，那是真谛跟素谛皆空；说是假，真谛跟中谛皆假；说是中谛啊，真谛素谛皆中啊，这叫个圆融三谛。所以说，言空则一切皆空，言有则一切皆有，言中则一切皆中。复名为圆融三谛，非一二三而一二三，虽一二三而真理不当名一二三。那个真理没得名字的啊，没得名字怎么教化众生啊？啊，怎么教化众生的啊？所以说是不当一二三，这个真理不当名一二三，名字都是假的，假就是全，全是为实做全的，所以全即是实。复名为圆妙无谛，说是三谛，即是一谛，一谛还有一个一，听说无谛，无谛也无。常要观如是法相，即是正观不思议境。是故戒曰：第二清净处。你看看这个《法华经》讲这个清净处啊，你到哪儿想去叫清净处啊？啊，这个清净处就高了啊，这才是真正的清净处，达到这个情境，做到这么点情境处，那你这弘扬《法华经》，那就可以自在啊。所以这个法呢就是这个样子啊，你说的深，深的没得底；说的浅，就事项说说啊，情境处。是第二情境处。问前缘行处是正行，勤进处是助行，那么现在第二勤进处应何即名正观呢？答： 前部云户洼，义理廖寿名为行处，廖寿名正，俯视广寿名秦近处，广寿名柱。说有广有廖，理没有浅深啊，前身是在人的，离哪有浅身呢？啊，这个袁家就是袁教的正也好，住也好，是正道住道也好，正观住行也好，正住都是袁的，只是非正非住，袁道庙里。要广问能闭关，能闭理关，名为住耳。这个上来呢这一段啊，这个次安乐行，这是第一。深安乐行，深安乐行的长文介绍到这个地方，下边呢是寄送。儿时世段欲重权此意而说戒言，若有菩萨于后乐世无不畏心，欲说世经迎入行处即亲近处。这重诵，重诵上面的长文，诵释啊。第一诵要远论近，第二颂是非远非近，常闻分事，这是分别解释行处亲近处，使这个重颂当中呢取意合颂，不复次第。正显文有广料，理非浅深也。这个理非浅深啊，你说这个理非浅深，那我们你那个道理我怎么不懂啊，他怎么不懂的呢？他懂你不懂，那是你人不是个理有浅深，你哪有浅深呢？啊，昌黎国王即国王子大臣官长凶险细者即坚陀罗外道反者，这是送上文的啊。这是送这个要远论近。李国王王子大臣凶险细者坚陀罗，坚陀罗是杀猪宰羊的屠户啊，屠户啊，屠户啊，是造业的人啊。这在印度，在印度这个等级还分得蛮清楚的，四姓分得蛮清楚的啊。在印度这个贱人，这个杀猪宰羊的人啊，人这都离这都远一点，他走在马路上他都要扛个牌子说我是杀猪的，告诉人家你们要离得我远一点，坏人啊，四姓出家吗啊，你说简单吧。外道繁殖就是那个一不亲近增上慢人谈住小乘三藏学者破戒比丘名字罗汉，即比丘尼好喜笑者身住五欲求现灭度，诸优婆夷求现灭度，诸优婆夷皆无亲近，若是人等以好心来到菩萨所微闻佛道，菩萨则以无所畏心不怀希望而为说法。就是跟上面这个长文当中呢 相对照。寡女处女记住不难啊，皆勿亲近，一味情后啊，一莫亲近，徒儿魁快田猎鱼捕，为利杀害，犯肉自活，玄脉女舍，如是之人皆勿亲近。就是上来我们所说的这个十六讷律仪啊，有这个十六皆勿亲近。凶险相谱，我种种喜讯，诸淫女等尽勿亲近，莫度平处为女说法，若说法时无得喜笑，入理起事讲以比丘，若无比丘一心念佛，是则名为行处近处，以此二处能难落说。这是要事项来解释的啊，所以说是要辅戒门、辅定门、辅慧门，讲这个是难落汉。增上慢忍，所以说亦不亲近，增上慢。增上慢呢，就是用功坐禅做用功的人呢，得小轻难，妄为有所正则啊，这个就是增上慢啊，得少为助，甚至说是未得未正未正。谈住小乘三藏学者啊，三藏学者是专图名相口耳学问，不肯关心修正者。这小谈住小乘三藏就是什么样的呢？是贪图名相啊，口耳学问，不肯关心修正者。我们那个厦门南普陀那妙湛老和尚在的时候，因为妙湛嘛，他在广播寺住过的，在闽南福云院不错，是造就人才的地方。他说造就人才，造就什么人才呢？是造就耍嘴巴皮子的人才。他说这个不行，他说我们也要弄个禅堂，也要做做禅，观观心啊，这是不肯关心修正者。名字的罗汉就是上面说到的假名无念入者啊，身住五欲，就是舍生相位处无尘之中，随便在哪一尘当中偏有所嗜好啊，身住五欲，求现灭度。什么叫求现灭度啊？但求小乘果证，没有大慈悲心的，不发大心的，就是求现灭度。住五欲是生死边，求灭度是涅槃边啊，这二皆勿亲近，要尽中道，叫做亲近中道啊。这上头呢是要远的，这底下呢第二从非远非近，右腹不行上中下啊，下法有为无为，实不实法，亦不分别，是男是女，不得诸法，不知不见，是则名为菩萨行处。右腹不行上中下法，上中下法 啊，别教就是要教来教，别教谓之上法，通教谓之中法，藏教谓之下法，啊，这个藏通别啊，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把这个权都开至入缘，既然都开了，那这个藏通别法因分为假立名不实法啊，又何犹为名不实法性生灭故，无为名为实法性不改故啊，何有漏名不实法以为性故，无漏名为实法以称性故，和一切实二句成地故，一切不实性有情有理无理有情无故，今皆不行者，由于观诸法如实相，观诸法如实相，则犹为亦是实相，非复有为啊，无为亦是实相，非复无为，实亦是实相，非复是实，不实亦是实相，非复不实，故言不行也。你看这个不行啊，好做不好办不好办呢、啊？啊，此呢是宋语，这是宋啊，于法无所行，而观诸法如实相，亦不分别是男是女，男即是慧，女即是定，定慧之法性本觉言，故不可分别，不得诸法者常自寂灭相故，常自寂灭相诸法不可得啊啊，就是亦复分别是男是女，不得诸法不知不见，不知不见是原理能取所取细论之下，是则名为菩萨行住。此呢是从一性亦不性不分别也，实则名为菩萨行处啊，嗯，一切诸法空无所有，无有常住，亦灭亦无其灭，是名智者所亲近处，一个是行处，一个是亲近处啊，这是廖颂观一切法空啊，无有常住遮于真谛，亦无其灭是遮于素谛，真素双遮，正显中道啊啊。下边颠倒分别诸法有无，是是非实，是生非生，在于闲处修摄其心，安住不动如须弥山，观一切法皆无所有，又如虚空，无有坚固，不生不出，不动不退，常住一向，是名尽处。这个第二颂非远非近，非远非近这一段文呢，也是蛮深的啊。 颠倒分别诸法有无，诸法有也好无也好，说有也好说无也好，这是个颠倒分别。诵颠倒声故说以为所观直境，兼诵要近论远以为方便。这段文字啊，从这个字面上呢，可以看呐，上文是福界福定啊，何为出进进出啊？这个慧呢是第二亲进出，那么今现在以定慧合诵而诵戒门，这双戒行进正显三学互拥是理不二，这戒定慧三学。问上云无有常住，今云常住啊，难住不动，常住一下。上云呢，上面说无有常住，此中讲呢是常住一下。这今云常住一下什么意思呢？若对起灭而言常住，这是情迹啊。对起灭而言，讲到一个常住是不起不灭成为常住。若对起灭而言常住，这是情迹啊。既然是情，什么是情迹呢？就是众生的众生的情啊，就那个唯识中的三性来说，这就是遍计所致性啊，情计啊。既然是情计，这个情计应当要破啊。情计破了了，这个离本常住啊，是故言常住。又对起灭而言常住，这有两项。一个是起灭相，一个是常住相。那么今呢，一切法皆无所有，既然皆无所有了，那也还有什么起灭呢？这无起灭，无起灭那个当体呢就是常住，故说一相。这个一相就是实相，实相即是诸法而非诸法啊。你看看这个分得很清楚啊，实相即诸法而非诸法，诸法即非法，故名实相。这个都是要我们学佛的人要细心体会啊。没有起灭相，当体就是常住啊。有起灭还能常住吗？没有常住，故名一相啊。常住就是一相，有起灭就是两相。那个一相就是实相，实相即是诸法而非诸法。这一句什么？这个实相啊，即诸法而非诸法。哎，你看这不可思议啊！啊，诸法即非法，故名实相也。下边明这个行成，若有比丘于我灭后入世行处即勤进处，说此经时无有确绕。于我灭后入世行处即勤进处，就是上来所说的行处与净处，说此经时无有的事成，则外依五十啊，理成 则内心无事。上边讲这个亲近近处与亲近处有事有理，事成则外衣无事，离成则内心无志，故却绕。底下是行成而得难落，菩萨由是入于净室，以正意念随意观法，从禅定起为诸国王、王子、臣们、婆罗门等开化演唱说此经典，其心安隐，无有却绕。此这一段呢，是解释安落之因。因是因修禅定，止于过乐，得人我，外面则不损，因修智慧立住取住，得法无乐，内无颠倒，是以信不确绕。这是明文这个难落恨。文殊实力是名菩萨难住初法，能于后世说法华经。法华经四难落恨，身口意还有一个誓愿难落恨。上来呢讲的这个就讲到这身难落行已经讲了，下边呢讲这个口意誓愿难落了行。上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地方